佢系一位香港人，一位典型嘅香港人。十几岁从内地偷渡嚟香港，努力读书，辛勤工作。佢一早就明白喺香港呢个地方，只要有抱负，就有可能获得财富同埋成功。同好多香港人一样，最初佢只系觉得自己系一位过客，但系最后佢选择咗以香港为家。佢不止一次在神州大地上见证过政权的转移，佢亦亲身经历过香港经济的起起落落，香港回归、香港政改的演变、香港的种种变迁，佢最有资格帮我哋一一道来。北上频道呈现《飞哥正传》，李鹏飞。 冷血社评， 社评啊，跟住轮都轮到我做啦，一人做一镬啊， 好啊， 系咪先？因为讲真，我觉得社评呢样嘢咧太好啊，讲真，所以咧、我不一定要讲。 我而家发觉啲苹果啊、信报啲社评都跟 我。即系我又试下讲下我自己对呢个社会睇法啦，系咪先？我呢个社会就好简单嘅啫，我呢个社会就喺互联网里边。我就會對互聯網嘅網民係有啲好奇怪嘅睇法，即係唔好奇怪啦。我哋嘅網民好可愛，好可愛，可愛到係乜嘢咧？佢係會任何嘢都會做得出 ，OK， 唔只係唔現身嘅啫 ，OK，、只係唔現身嘅，就乜嘢都做得出。即係佢可以揾好多藉好多好多藉口俾佢自己 ，OK， 即係例佢譬如佢中意咗一個主持人，佢會歇斯底里，無條件去支持佢嘅。撐佢，撐鬱敏，即係你一講，本來咧鬱敏呢段咧，我話押後先講，如果我抽出嚟講， 唔好意思，我就有啲咩女聽眾中意佢啲， 繼續，係劉哥繼續， 咁樣就我呢一個話撐鬱敏，我試下講一啲關於鬱敏嘅網民啦，我唔敢講鬱敏啦，你知啦，係咪先？你都俾人屌啊嘛，咁啊講個網民啦，即係曾經。鬱敏喺節目嗰度咁講咧，就係因為嗰個普羅蛋子，唔係普羅政治 學院 學院 有限公司 嘅物業嘅問題咧，就喺節目度咁講咧，喂，你試下，唔係咁講嘅，喂， 唔係 聽我講先，喂，你唔使俾翻錢我㗎，我大把錢啊，你對同網民交代啫嘛，轉頭你試下唔撚還錢啦，咁轉頭去睇一集裏面。嗱，咁喺蕭派，我講埋先，喺蕭派裏面咁樣講啦，佢話：嗱，鬱敏，你又搬龍門啦，你成日搬龍門嘅，你咁樣係唔啱嘅。嗱，咁呢啲就係撐蕭派嘅網民嘅一種演繹同講法啦。喺鬱敏撐鬱敏嘅網民，有另外一種演繹方法嘅喎。你記住，佢就會咁樣同你講，鬱敏冇講冇搬過龍門，唔好意思。OK， 鬱敏係開頭係話，你可以唔使俾錢我。同埋你試下唔還錢啦，嗱，俾同還係兩回事嚟㗎，大佬你佢哋會即係網民咧，會自動咧會俾一個答案去冚翻嗰個主持人講嗰樣嘢㗎。嗱呢樣我係成日非常之覺得好可愛同埋好奇怪，即 係 某程度啲網友有時係精神分裂㗎。即係點樣咧？ 唔係，即係要幫佢諗埋個龍門點搬啊嘛，講下叻啊嘛。 係啦， 即係我以前應該係話大約社民連分裂嗰陣啦，嗰輪啦，嗰陣我都已經開始覺得，咦，鬱敏點解可以喺一個節目裏面，即係30分鐘裏面可以互相矛盾咁好嘢嘅咧？哇！但係依家啲網民唔同，依家係發現咗互相矛盾，仲要幫佢 海帶 修復 因為冇矛互相矛盾啊嘛。 冇互相矛盾， 冇互相， 佢會諗 喺佢哋眼中，喺佢個腦裏邊係冇互相矛盾咯。 即係佢因為一個優秀嘅節目主持人， 即係佢如果開個節目又係冷血時報，佢會話：哎呀，又即係和應翻阿牛你，哎呀，根本就冇互相矛盾，俾 同埋還係真係兩樣嘢嚟㗎嘛，兩回事嚟㗎嘛。 係啊， 阿牛，我俾錢你唔代表我還錢俾你㗎嘛。 啊、你即刻唔俾翻我，同埋你即刻唔還俾我係兩件事嚟㗎嘛。 所以一樣㗎咋。 所以佢搬，即刻搬個龍門。我可以認為咁樣，甚至鬱敏亦都冇當時係冇諗過佢係自己係搬緊龍門，但網友佢自動會幫你計埋嗰條數，幫你講埋，幫你澄清埋㗎。 啱啊。 嗱，咁仲有啲有好多咁嘅 case 啦。你不如講下我同阿傑斯啦，好冇係嘛？嗱、嗯，阿傑斯係一個好優秀、好多人鍾意嘅節目主持人啦，咁樣係嘛？我曾經係試過賴個嘢啦，係咩咧？即係小魚事件咧，我就認為咧係案件係疏忽照顧嘅、嗯。OK， 咁咧我就收咗一個網民嘅屌鳩我嘅喺討論區屌鳩我嘅， 唔係幫你搬龍門， 係啦，係屌鳩我 嘅，你龍門 係拆我龍門嘅。佢就話咧，刁民牛，你講乜撚嘢啊？ 嗯。 小月月事件呢單嘢明顯就係疏忽照顧啦，你竟然可以話唔撚係？佢可以兜翻個圈嚟，唔係我講啊，呢個傑斯哥講疏忽照顧，冇疏忽照顧啊嘛，我啊認為有啊嘛，咁佢可以屌柒我，而將我一樣唔係即係唔係我 講嘅嘢， 當我係我講，即係有啲人咧會信任嗰個主持咧，佢係會自己要轉咗嘅，即係會。 即係你話疏忽照顧。你話嗰單嘢係疏忽照顧，但係個網友又屌柒你話唔係疏忽照顧。 係啦， 咁撚得意。 咁你要檢討下咯，我覺得。 係咯，咁啊檢討下。 你要檢討下， 係我嘅問題咯，因為我自己係唔夠阿傑斯咁受歡迎啊嘛。 咁即係一個 嗱呢啲咧， 你葡萄咯，咁撚簡單。 真係啦， 嗱葡萄 論， 今日社論個主題就係葡萄。 冷血葡萄，嗱你就要向阿姚尊取經嘅。 係啦， 姚尊咧成日都係咧，有啲家庭觀眾咧就少佢，就話。搞錯啦！睇星嚇，我睇星咩？咁樣 嗱，我睇星咩？ 我唔係搬龍門，冇佢哋冇龍門咧，根本屌 啦！阿耀尊又一個好奇怪嘅節目主持人，佢亦都係受歡迎喎。話俾你聽 ，OK， 受歡迎。咁啊點咧？譬如佢嗱，你一個大師啦，好簡單啊。如果你同大師講嘅嘢方誒唔一致嘅咧， 係 咁，佢嗰啲網友會點樣咧？啲網友會覺得。哦，我又信大師，我又信阿姚尊，因為兩位都係一個好傑出嘅主持啦。咁嗰個網友會點樣呢？嗱，你覺得個網友會點樣？ 開心啊！ 點解會點樣？個網友唔係話你，個網友會點樣呢？ 係 咁咪好咯。咁我一個話睇升，一個睇跌，我咪唔買，我咪套戥咗啦。我又唔使輸咯。喂，佢係會有一個咁嘅角度去俾自己噶嘛？啊，一個只係信任咗你哋嚇，而且譬如即有權有一個講法，即等於一樣嘢。蕭山同鬱敏咁樣做兩樣嘢係大家背持嘅。我聽蕭山嗰幾日，咪全部蕭山咯。我一聽鬱敏嗰日，就已經唔係蕭山㗎啦。但我會 forget 咗，即係唔再諗蕭山再講嘅嘢，而再因循咗阿鬱敏講嗰樣嘢。跟住嗰幾日，跟住到阿蕭山再講翻咧，佢又忘記咗鬱敏嗰個嘢，就撐翻阿蕭山啫嘛。所以我覺得咧， 即係搬自己個龍門。 係啦，佢係我啲網友係 就唔怪人哋搬龍門， 係啦， 搬自己龍門。 所以啲網友係非常之可愛噶，好嘢，好奇怪。 呢啲都係網民嘅特色。 所以我咪講係網民可愛咯。嗱，人哋又唔敢講，又試下講下自己啊，好冇？即係你知我自己我本身有出去玩嘅習慣㗎啦。 係啊， 我剔又好，唔係剔麻粉啦，我剔 condom 又好，我唔剔 condom 都好，我剔啊！都有我有喎，走去鬧嘅喎，即係自然係點樣咧？喂，阿牛，有冇搞錯啊？ 剔嘢， 當然喺節目嗰度叫人唔好剔 condom 啊！有冇搞錯啊？咁屌完之後，咁樣話我剔咯。咁有第二個網友就會咁講喎，啊有冇搞錯呢件女你唔使剔 condom 啦。喂，既然都係有啲網友會咁樣啊，即係話每一個主持其實而家係一個優秀嘅主持，就係嗰啲網友會幫你 set 好個龍門，即係幫你解釋埋。而我哋呢啲我呢一種唔優秀嘅主持咧。就唔得啦！我做咩都被屌。 喂，呢個中國傳統美德嚟噶嘛？呢個咪小寶神功咯。 我做咩都被 老細 A 話搞錯呢普普上去咯，搞錯老細 B 話唔係好啲 OK， 真係又幾 OK 喎。 係咯，係咁樣。 係啊， 而且網民再簡單，譬如嗱，有啲人歸咗邊啦，你網民啊，譬如 你錯啦， 歸咗啊， 轉咗啦，可以 轉咗啦咁樣。 係成日轉， 我唔好成日話講 啊。大佬啲大哥都喺度轉，你點可以唔跟住轉啫？ 我唔好成日講鬱敏同阿老蕭啦咁樣。不如試下同我將我同阿傑斯 有葡萄嘅， 又講下啦咁樣啊。唔係葡萄啊， 根本就係葡萄，根本就係葡萄。 咁啊，我又講下啊，咁啊，我 你今日 喺 度同鬱敏， 係講， 我哋開始啦，講鬱敏同阿老師啦，其實 你講啊，記得啊， 我記得唔緊要， 即係話，即係如果陳旭敏嗰啲 係 佢係無不理，甚至佢不理智，唔需要諗，係瘋狂屌老少。等於咧，如果我同阿傑斯一講錯咗咧，啲人瘋狂屌我，係啦，一樣嘅啫。但有啲人撐鬱敏嗰啲咧，就瘋啊，即係撐阿老師嗰啲就瘋狂屌鬱敏嘅，即係等於一樣嘢啫嘛。其實嗱，呢樣係咧，我同阿傑斯一樣，一樣嘅啫。即係如果我唔理我講嘅嘢啱定唔啱啊，小月兒事件 OK 啊，我認為有疏忽照顧嘅 OK 嚇。咁啲網友撐傑斯嘅係一面倒認為係冇疏忽照顧嘅嚇。咁當然有網友撐我㗎啦嚇。咁嗰班網友就亦都一面倒係認為係真係疏忽照顧嘅，有疏忽照顧嘅。即係網友係可以一係就歸納咗一邊，我啊好 Sally， 我撐你，我撐呢、這個我撐耀尊，我就唔撐大師噶啦。OK， 我撐大師，另外一班我撐大師，我就唔撐耀尊噶啦。 係 有一班我兩邊都撐， 嗯 啊，我唔理點樣，我今日撐耀尊，今日講故仔，幾日之後我就聽錢攬到嚟， 係 啊，我就撐翻佢噶啦。我唔理耀尊講嘅 number 係點樣，同埋大師講嘅 number 係點樣嘅， 係 啊，啲網友係可以好隨意、好古怪，即某程度。將呢個網上嘅世界，你搬翻落嚟呢個現實社會裏面、你完全係唔會咁做嘅。 唔係，我都完全會喎。 覺得呢樣係 完全係你嘅問題喎。 擺翻落去個網上世界， 完全係喎。 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實 係㗎啦。 我見到，我真係覺得喎，香港點解會分裂？嗱，呢啲而家先至係社評啊，話 好啲啊。 香港要分裂， 係 香港都咁分裂，就係因為網民。accept 咗嘛，我肯定咗，我係愛港力嘅，我就愛港力。你搞親梁振英，你就唔啱。OK， 嗱，我有曬立場，我有曬立場噶嘛，我唔會話搬自己龍門噶嘛。OK， 啊，我撐佢，我撐啦，耀尊就撐耀尊噶嘛。 嗯， 啊，人性嚟噶嘛。好啦，我係反政府嘅，我係屌咗梁振英嘅，我就係屌咗梁振英噶啦嘛。 嗯， 係咪先？喂，我好有立場，同埋好有自己嘅睇法噶嘛。反而而家我覺得喺現實世界裏邊嗰個堅實嘅程度係比網上面更加好啊！即係網上面而家你係我係可以隨時，哦，我鍾意你，你講咩都得噶。佢真係好奇怪㗎嘛呢樣嘢。即係如果 咁啲人冇明星性啊嘛。 咁呢個咪就係網上優點咯。我就可以一個分身鍾意你，一個分身唔鍾意你。 係咯，咁咪變相咗。其實我今日講最個主題 係 咪係即 係就係葡萄咯， 精神分裂咯。 哦，精神分裂咯， 明白。 咁唔係嘅喎， 實名登記就個個一口一個樣，阿牛就阿牛， 唔係 撐嗰樣，你唔好聽日撐嗰樣。 哦，咁啊，如果唔係，如果《冷血時報》係可以撐實名登記嘅， 係咯，咪要撐實名登記先。 咁我唔係，我本身 邊個反政府拎出嚟打？ 咁我覺得呢個 point 就唔係話現實同埋網上嘅區別嘅，現實都好多呢啲咁嘅人嘅，現實都好多呢啲咁嘅人。 你為份工作，好似阿 Lock 先講真 ，A 老闆或者唔知阿 Kevin 講 A 老闆同 B 老闆，咁老闆我就梗唔同啦，因為。係會俾錢我啊嘛，但如果喺個社會度，咁我係好有曬立場嘅喎，我係唔需要我係撐邊個同埋唔撐邊個嘅喎，我係唔需要你啊鬱敏同老蕭嘅喎，係咪先？但喺網上面我就分清楚啦，喂，我可能係兩個我都撐嘅，咁我自己係精神分裂啊，或者你講錯嘅，我亦都幫你兜埋解釋埋俾你聽，做埋一啲你平時唔會做嘅嘢，咁我哋都係有 嘅 喎。 網上邊精神分裂嘅例子有太多，真係多不勝數嘅嚇。咁、即係你冇辦法舉例子，你唔好講話政治上邊，就算你話， 咪睇得新聞都有啦。 即係好簡單 ，iPhone 同 Samsung 都好多精神分裂嘅例子㗎。撐 iPhone 嗰啲，就算 iPhone 係爆炸嗰啲話，爆得好啊，爆到咁樣啦。 呢個一個例子。 哇！買個電話能夠爆炸嘅，即係俾多幾多千都抵啦，係咪？即係好多好多啲咁嘅例子。 反而 明星，你記得幾十年前譚詠麟、張國榮都係咁樣㗎。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因為網上，但網上係會強化咗 好多咯， 係會強化。 呢個係 冇名冇姓啊嘛。 嗱，冷血啲講啊，嗱，你呢個係香港賴以生存好多人嘅技巧嚟㗎嘛，咪即六四嗰時候，哇，悲壯，我要打到咩？ 共產黨。 講得多，而家條豬嚟㗎嘛。 我話你聽， 咪咯。 今時今日唔係我講呢個問題，唔係香港發生，其實全世界 全世界都有， 都係咁嘅樣。即係嗰個立場同埋堅定咧，個諗法咧係真係。真係 嗱，俾樣嘢你屌翻傑斯啦， 我唔會噶。 龍應台啦，係嘛？阿傑斯咁撚捧佢啦，依家入撚咗去馬英九嘅政府，佢自己龍應台自己都話屁股決定腦袋。 啊，咁佢話啫，咁啲網友 就聽阿傑斯講龍影台，就好鍾意龍影台㗎啦嘛，佢唔關龍影台事㗎，其實係咪先？睇傑斯嘅演繹咋嘛， 成件事都係葡萄咋嘛，而家 係咪係嘛， 成件都係葡萄， 我哋葡萄， 所以我哋都用 咗咁撚靚嘅位 喎。我哋而家三個條友就葡萄緊阿牛，去葡萄緊傑斯， 係啦， 就 係 緊阿教主， 係啦， 我葡萄緊嗰啲， 即一樣咋嘛，你鍾意食葡萄嘅，你咪係咁食葡萄咯。 唔係，我係 有啲人鍾意食香蕉嘅，咪係咁話。 我係葡萄緊，點解 真 係點解冇網友係眯埋隻眼刁埋牛？讲乜嘢都撑啫，啲人 我哋而家咪开始撑你。 咁你咪应该要欣赏你啲网友嘅嗰种咩嘢咯，即 系 有独立思考 咯。系啊，对你网友唔同啲咯，对 佢哋真系屌你噶嘛。 阿杰斯啲网友愚昧， 咪系咯，屌低质素。 阿牛啲网友用 高素质 啲嗰啲，即系杰斯嗰啲，即系老萧隔篱嗰啲。 咁咪系 嗰啲契弟嚟， 嗰啲废物，嗰啲狗屎嚟嘅。 飞飞烟面，实力证好嘢。 系啦，阿牛嗰啲就系文明网友。啊，明網友， 唔係呢，因為我你咁講咧，我不同意嘅，因為我啲網友真係醒腦醒腦。 梗係，誒冇得比嘅真 係。即刻唔葡萄啊！ 阿牛你係話小月月係疏忽照顧㗎嘛？係 啊， 佢咪屌你話你唔話佢疏忽照顧？ 你會廢文 幾犀利啊！係好高招啊！而家 唔係我係覺得好， 佢係要揾樣嘢嚟屌你啊嘛， 好奇怪嘅。 借你嚟屌緊傑斯 係啊？係 咪啊？ 係喎， 我想屌傑斯，我費事屌佢 啊！屌啲柒我， 屌你！人都知你唔係你講㗎啦，係嘛？咁都唔知咩？ 俾人屌係慣咗。 係人都知阿牛 take condom， 唔係就係強調一點，唔好 take condom。我笑到而家。 好啦好啦 ，condom 唔 take condom，condom 係攞嚟戴 嘅 ，condom 唔 take condom。 唔係我同你講係 take condom 嘅啫 ，OK。 好， 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聽下。 食你唔死。 尋找好味。 講咗兩壇大陸啊，梗係講翻壇香港啊。嗱，我就要點解會講呢度呢？因為阿的帶去食嘅，食過一次之後呢，我就每個禮拜都去挑戰死亡啦。而家我叫做挑戰死亡，因為呢，嗱，我講下我因為阿的熟過我，咁樣我就喺嗰度就食過幾次啦，其實幾次啫，因為阿的帶都係過嚟兩個月啫咁樣嚇。咁啊，係一間米線啦。咁啊，首先咧，佢有大辣、中辣、小辣、勁辣啦，同埋五辣啦，咁我講曬先至講呢間鋪頭係咩。咁我第一次同阿的咧就我啊食咗嘢噶啦，咁阿的啊嗌咗個米線食，我唔理佢啦。咁啊阿的啊食個唔辣嘅，咁我都話搞錯食唔辣，梗係食啲去到雲食雲南米線，梗係食辣噶啦。咁我就下次咁啊我啊嗰次冇食啦，下次咧我就嗌咗個大辣嚟食。咁啊本來咧我想嗌勁辣嘅，即係咧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咧咁行入去咧一嗌勁辣。好似挑戰緊間公司咁噶嘛，係咪先？咁啊好鬼老土啊嘛，咁啊，哎試一試個大辣先，咁啊穩陣啲先。跟住咧食完大辣，喂真係得喎。咁跟住咧，咁啊下次再食勁辣啦。都係得嘅。咁大辣同勁辣嘅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嘅啫，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食得辣嘅嚟講，咁啊跟住以後咧，咁啊我都去食呢個大辣就算啦，因為。其实冇乜分别，咁啊不如试下翻个大辣啦，唔好成日吓挑战人啊嘛，讲真。 间嘢咧名咧讲咁耐啦，云桂香米线。OK。 你指啲讲几间得啦？ 好多间铺嘅。OK， 湾仔又有啦， 湾仔边度你讲呢个？ 一阵先，湾仔铜锣湾又有啦，九龙旺角又有啦， 沙田 啦，荃湾啊，沙田又有啦。咁我讲几间啦，因为首先第一间我带你去食嗰间啦，就喺湾仔洛克道嚟嘅。OK， 阿一百富豪酒家隔篱。OK， 就系近鹅颈桥嘅黑道， 你 呢度冇啊？呢個係你 list 咗嗰個係灣仔黑街嗰間，黑街嗰單我都唔知係咪度啊。OK， 第二間啦就喺荃灣嘅，荃灣鹹田街89號。咁啊早幾個月前都有去食過。OK， 因為以前嗰陣時翻珠海喺荃灣出嚟就會食嘅， 冇特別嘅其實。 都係幾兩間都 OK 嘅， 兩間 都 OK 嘅，係啦。咁另外一間係咩呢？就喺旺角啦。旺角嗰間反而西洋菜街我就未食過，但我知道喺度。 應該係總店嚟咯。 唔識喎，唔知。 首先講咩啦？我推介啦，因為阿的推介得多嘅嚇。咁我食過唔好多嘅啫，我食過雲吞米線啦。我應該係我食嗰叫牛肉小鍋米線啊。咁佢一個小鍋米線，乜嘢都冇啦。 肥牛小鍋米線， 肥牛小鍋米線。跟住我試過一次就加呢個雲吞啦。加雲吞 OK 嘅 ，OK 嘅冇問題嘅。咁啊一次就加豬皮喎，加豬皮我大勁辣，我加豬皮啦。咁啊因為我貪佢咧，豬皮可以索到啲辣汁啊嘛。咁啊非常之好嘅，啲豬皮係爽口嘅。同埋咧嗰個雲吞都足料嘅。當然你唔好諗住私家雲吞啦，佢咧係菜油雲吞啦咁樣。咁又講下啦，即係我嗰時阿的去食呢，我阿的食過兩三次到囉係咪？ 我梗 係同你食， 我同你哦，我哋就兩三次啦， 三次啦， 三四次啦。 我好奇怪，我成日喺度屌鳩你，我就話：哎呀，食雲南米線食唔辣，走咩啊？仲要走咩啊？ 哦，嗱咁樣講啦，我好多時咧點解嗌？首先我嗌小米線，我唔中意食酸辣嘅 ，OK，我就一定會走酸菜。咁點解好多時走埋芽菜同韭菜咧？點解咧？因為其實當我好痛餓嘅時候，我就會走噶啦。 嗯， 因為咧佢係會俾多一注米線嚟嘅。你唔知咧， 貪心 係啦，因為咧芽菜同韭菜就會擠咗碗嘅，咁會落少啲米線嘅、哦，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好多時就會走咗芽菜、韭菜、連酸菜，就會落多啲米線。 但我連芽菜食又咁啊例外啦。 係啊，例外啦。 即係點解咧？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唔知加啲乜嘢落去咧，就小辣就變成中辣同小辣中間嘅嘢。 係啦， 咁啊嗰個奧妙係乜嘢嚟嘅咧？你解釋下。 好多時咧就會你有得。有得揀啦，咁啊加炸醬，咁啊加咗炸醬之後咧，因為佢本身炸醬咧係肉碎揾，應該係揾到啲辣油撈埋落去嘅，咁啊整完之後乾咗一嚿嚿，咁佢滗落去咧，抌翻落去嗰個碗度咧，因為熱咧，即係撈散佢嘅話咧，其實你咧小辣咧就慢慢會變成為即係中辣與小辣嘅中間嘅。第二個可以， 即係我睇睇先，如果你嗌牛肉小鍋肥牛小鍋米線咧，你嗌炸醬係加錢嘅， 係啊加錢噶嘛。 咁我牛肉小鍋米線加嗌雲吞就要加錢啦， 都係加錢。 嗌呢個豬皮。都係加錢㗎， 係啦，所有嘢其實好似佢好似啲車仔麵咁樣啦。你本身嗌小鍋米線，OK， 咁啊廿幾蚊啦，我冇記錯24蚊啦， 乜嘢都冇啦。 咁然之後你加雲吞啊，跟住加唔係等陣先，加雲吞啊、炸醬啊、腩肉呢啲咧，6蚊至8蚊到。加肥牛或者雞翼咧就12蚊。 OK， 咁所以咧一個肥牛小鍋米線佢就36蚊嘅。 咁貴少少，係啦，佢都有貴啲啦。 係啦，咁啊你講到啦，加咗啲炸醬啦，咁啊加咗。炸醬之後就會小辣同中辣嘅中間，咁我對我嚟講啱啱好嘅。第二樣嘢可以加咩咧？就加腩肉，腩肉其實佢都係嘅，就係揾啲嘢醃好曬，又係辣辣地咁樣熟嘅。咁然後佢再滗翻落去個鍋度嘅時候咧，咁你咪有啲辣椒油喺度，令到件事咪再辣多少少咯。係啦， 咁我會唔會咁樣食法，譬如小辣變中辣咧？ 會㗎， 即係我咁講啦，而家小辣變中辣，中辣變大辣啦，大辣變勁辣啦，勁辣就應該變唔到啦， 變唔到嘅， 變唔到啦嚇， 變到。同埋某程度上，你係其實去到我諗嗱，因為我食過中辣嘅，我都食到中辣 OK 嘅，咁但係你當中辣加咗炸醬嘅時候，我唔知啦，因為我嘅味蕾都已經俾人冚過咗咧，我就分辨唔到。咁但係你提到個菜肉雲吞，你話 OK 啦，我覺得咁樣講嘅。當然唔係蝦啦，佢係真係用菜揾啲韭菜、豬肉撈啦。我唔係太鍾意嘅就係佢皮呢係太厚囉。六蚊兩隻嘅 ,ok, 六蚊兩隻嘅。係啦。咁你可以加即係有陣時提一提啲聽眾啦，就係、是、如果你想嗌個又唔係食得好辣，但又想食啲辣嘅話，你加例如蜜丸跟住然之後菇咁樣食嘅，你咪加個炸醬落去囉，咁好自然又好食好多㗎啦。 係啦。咁仲有啦，咁當然啦，成日食米線，你食食下都悶㗎啦。咁嗰次呢，我的確食呢，我就試到過，因為其實都嗱，你唔可以嗱，首先講你唔可以同大愛大陸食嗰啲比㗎，或者咧、我哋嗰啲好誇張。即係個蒜泥白肉，你又話普通啦，我覺得幾 OK， 喺香港嚟講算 OK 㗎啦。 平囉，20多蚊囉，咁樣 OK 啦。我反而要推介嘅就係個鴨腎， 鴨腎 個鴨腎真係辣，而且好好食。Okay. 即係如果食得辣嘅嗰、那個，老實講可以媲美大陸食嗰啲嘅， 咁犀利， 係啊，個鴨腎真係得嘅。OK， 我講嘅係銅鑼灣店，即係話洛克道鵝頸橋嗰間。OK， 另外一樣嘢介紹下啦，就其實咧佢仲除咗即係小鍋米線之外咧，我同一個 friend 一齊去食 QQ 麵啊。 唔係 QQ 面， 佢、okay, 一個 QQ 面到而家唔知咩。 你一路都好想講，唔係你好想試，但你話屌好戇居嘅就係、是、過橋米線。 過橋米線啦。 過橋米線咧，我又食過少少啦，因為同我 friend share 咁其實個湯就幾清嘅 ，OK。咁如果你話唔鍾意食辣嘅朋友，可以嗌個過橋米線，其實都得嘅。 OK。 幾好食嘅，我覺得。 OK。 清得嚟幾好食嘅，但冇啦。 你明白我點解唔食過米線？ 去到嗰度其實係唔係同埋去到嗰度其實一定係食辣㗎。 食辣 咁另外個推介啦，因為其實嗰度都食咗好多次，咁 口水雞啊， 口水雞啦，口水雞又貴少少，我唔記得50多蚊到啦，一兜仔啦，但好食嘅， 價錢唔係一個大問題嘅，我哋 OK， 好食嘅，真係好食嘅，咁同埋有時咬下當小食嘅，嗌個春卷都得，咁佢好似又係20多蚊， 問題出 八嚿啦， 如果春卷咧嗱，如果譬如你食辣嘢嘅話咧。其實咧，我可以咁樣同朋友講啦，除非你係食除咗打邊爐之外咯，你食辣嘢，你再食一啲淡嘅嘢，我嚟做配菜咧，我覺得 唔係咁好。 好多時我哋就會， 尤其是個春卷， 我知 道春卷就咩、是？就呢樣嘅就個問題喺度啦，就要即刻食咗先咯，春卷。 係啦，所以咪嗌咗先咯，嗌咗春卷食咗先，跟住然之後，哦咁咪上兩碗米先咯。 但係咁食咗春卷已經飽噶啦喎， 即係好細條啫嘛，點會好大條咧？咁啊同埋有幾樣嘢可以推介啦，即係嗰度，即係你話。 你講下口水雞係點樣先？我未食過。 口水雞咪其實佢係有啲佢白切雞咁嘅模式啦，其實都係一樣啦，有啲辣椒油喺度啦，咁上邊有少少辣椒蒜蓉嘅撈埋一齊。 有啲花生啦，應該有啲。 係啦，有少少花生粒喺度啦。咁如果你話出邊即係嗰啲叫咩啊？四川做川菜嘅酒樓去比較，我覺得差唔多水準。 哇！咁好犀利噶咯。 但係個價錢係平一平翻橛，因為出邊都成78-80。 細碟好多，你記住。 我話俾你聽，唔係 㗎。我 話俾你聽，唔係㗎。 我見過人食。 我知啊，但係因為其實係咁細碟㗎，個原因係前菜嚟嘅。個口水雞其實係前菜。 應該 係 細碟 嘅。同嗰啲咩啊？ 涼拌。 涼拌嗰啲嘢咧，青瓜啊，一陣可以講青瓜。咁其實同嗰啲嘢其實一樣 嘅， okay, 所以係前菜，咁所以佢嗰碟嘢本身係咁細碟，咁但係咧你話啲雞老實講間間都係咁㗎啦，而家咁最重要係整落去發覺，咦 OK 喎， 有幾辣先？其實 有幾辣？ 小辣定中辣定大辣啦？ 應 該中辣到啫，應該 高過中辣㗎， 都高過中辣， 個口水雞 唔得喎，咁得喎， 個口水雞會高過中辣。 即係我 feel 緊嘅，即係咧，我因為我食大辣， 因為你知道我個辣食辣嘅程度，你會清楚。 咁我 feel 緊嘅，因為我用個米線嚟講話，我大辣就 OK， 勁辣咧就差爭啲頂唔順啊，可以咁講，爭啲唔頂唔順啊，嚇嗰陣去食啊，你知哇飆曬汗啊，食到好 feel 喺度嗰陣啊， 好 feel 喎嗰陣真係好啊，好 feel 嗱咁樣我諗啊，如果中辣嘅話，真係好多人食到嘅喎，講真， 好多人都食到嘅，好多人都食到嘅， 仲有咩可以推介啊？ 嗱除咗嗰個口水雞之外啦，頭先講過啦， 嗰陣鴨腎有幾辣咧？佢鴨腎， 鴨腎啊，鴨腎係嗱。Okay, 大小中辣啦， 口水雞你可以 order 佢小辣，我中辣嘅。Okay, 但係鴨腎咧就你唔得嘅。 係而家醃好嘅。 鴨腎係醃好嘅，鴨腎個程度咧就係咩咧？其實係辣過中辣嘅一定。 哇！喺度， 因為我懷疑佢係同埋啲腩肉嗰啲一齊咧同一個模式，同埋倒出即唔係倒碎，佢畢出嚟嘅時候， okay, 因為凍噶嘛，都係凍凍地噶嘛。咁你啲腩肉浸咗啲湯咧，咪可能卸咗個辣味喺個湯度嘅。但係你鴨腎咧，佢個 原汁原味啦， 就原汁原味啦。 係嘅， 個鴨腎就真係雖然你話中辣高啲對於我嚟講，但係係好食咯。 Okay, 嗰個我係好多時其實係，如果你話有三個人咧，我好想嗌嘅，係得嘅個鴨腎。 得我嗱、啊，我一陣間有一個美國翻嚟嘅網友帶佢食先。 你帶佢食下咯，係啊。 OK， 咁記住口水雞就反而係你可以 order 話 小 同大嘅， 我唔理㗎啦，即係我大辣啫咯。 唔好咁辣啊，咁啊得㗎啦。佢係食。 仲有咩可以推介？ 佢係識搞。另外咧，佢幾得意啦，即係我哋咁講啦，佢有啲佢嗰間嘢除咗做米線之外，其實好多出面做米線嘅咧，有部分有小菜啦，咁即係唔係前菜啦，但嗰啲前菜好多時好多間都咧馬馬虎虎求求其其嘅，即係你例如嗰啲麻粉麻辣 粉啦，薯粉啦， 唔係薯粉 薯條， 唔記得咗 一條條噶嘛， 一條條嗰啲啊，係啦，涼粉咁樣落啲麻醬咁啦，好多時好求其嘅。咁佢咧其實有另外有兩，除咗個頭先講個鴨腎啦，仲有個口水雞之外啦，個春卷啦，個青瓜都係嘅。即係雖然好多人都講喂青瓜超求求其其啊，雪凍咗攞翻出嚟攬啲 酸辣辣咪得咯， 飲啲油咪咁，飲啲油都係。咁但係我有咁講嘅，好多即我去過幾間喺即一兩間啦，喺時代廣場食嗰啲川菜嗰啲前菜啦，收你幾廿蚊60-70蚊碟個青瓜都好，咁但係翻落嚟收你20-多蚊碟，其實同一樣。 OK， 咁我覺得抵食，同埋你 而且唔知點解我想食嗰啲都食上癮嘅，唔知點解，即 係嗱呢個 呢個就我哋同你嘅問題啊。 嗱呢個咧我就 即係個個禮拜都想食一次咁樣，唔知點解。 即係呢個咧我記得， 即係嗱講真嗱上癮呢樣嘢喺大陸咧我就成日都有噶啦。即係但係哇，如果你喺香港食到一有啲癮咧，其實呢單嘢真係整得幾好啊。 講個故仔就係咧，我點解要揾阿牛食咧？就係有一嗰陣時，即係早幾個月之前，我就話死咯！我發覺而家食開一間米線，要每個禮拜都要真係食一劑嘅，一唔食幾日就攞攞亂，就一定要去食 夾粉咁。 嗱咁咁其實佢點解會咁咧？就係有陣時咧食佢嗰、那個，即係因為點解可能你食大辣嘅關係，你淨係。集中喺個辣嘅程度，我就有陣時點解食小辣咧嘅原因加少炸醬就係、是， 我覺得個湯咧，即係佢個湯底咧係香，係香嘅，係好香嘅。就算你問我個過橋米線係清湯都好咧，其實都係 keep 到嗰個香味嘅。咁個香味咧，有陣時你覺得即係唔開胃啊，太寡食啲嘢嘅時候咧，你自自然咧你就會喺個腦裡頭咧 諗起嗰種香味， 同埋呢個味蕾就會。覺得你要食翻嗰種香味，一定要即係一定要捉翻嗰種香味翻嚟，咁你先可以跟住咧，可能嗰幾日會食翻好啲胃口。 係啊， 佢真係做到樣嘢係啊，你可以幾日唔食之後，佢唔需要做宣傳嘅喎，你係自動行翻入去， 拉 入去，唉，唔該，少個米線少辣啊，就算走夠走牙係咁多咁樣。 啊，我都係嘅， 即係所以好多時就係咁樣嘅嗰間嘢。 所以呢度嘢係真係值得推介啊，即係咧， 同埋 食到你想忍。 同埋好多同埋即係咁講啦，一碗米線你可能一個肥牛小鍋米線加個餸都好，咁啊40多蚊，咁啊加杯嘢飲加8蚊，就51、52蚊夜晚一個餐。 嗌埋個菜都3蚊啫。 咁你嗌埋個菜。10多蚊到60、70蚊到，咁其實我覺得 O K 嘅，即係你係。 有時兩個，如果兩個人食就可以嗌碟菜，嗌多個餸啦。 係啦，咁你如果你話兩個人食，即係帶個女仔去食又好，或者兩個 friend 一齊去食嘅又好，咁你埋單8、3、4蚊其實 O K 嘅啦，我覺得，因為佢嗰、那個佢係嗰啲食物佢整出嚟個質素其實我唔覺得係收咁嘅價錢咯。 係啊，有仲收得貴啲。 拉遠少少，我銅鑼灣，我哋一路食開銅鑼灣嗰間。米線好多啦，而家開咗好多拉麵啦。其實你問我講嘅係間間拉麵攬埋80多、90甚至100蚊碗，咁我就調翻轉啦，我寧願揀食碗米線啦，50蚊啊，50多、60蚊搞掂。 而且記住啦，我係食開喺鵝頸橋嗰間咧。好多女仔去食噶，啲女仔咧操普通话啦，其实都蛮漂亮噶吓、啊。好啦，咁食你唔使完啦，咁下个礼拜睇下讲啲咩，拜拜。 大家好，我系梁锦祥，你哋依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